las estrellas celosas nos miran pasar y un rayo misterioso hará nido en tu pelo. 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，演奏厅。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请您欣赏20世纪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演奏的作品。首先我们来欣赏的是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，还有埃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，指挥埃尔加，由伦敦交响乐团协奏。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是梅纽因15岁的时候演奏的一版珍贵的录音，下面请您顺序欣赏。

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个乐章，还有阿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，指挥阿尔加，由伦敦交响乐团协奏，小提琴独奏，梅纽因。今天我们听到的作品是梅纽因在15岁的时候演奏的珍贵录音，下面请您继续欣赏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98.6兆赫的音乐节目。请您继续欣赏20世纪伟大大提琴家费尔曼演奏的海顿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和德沃夏克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、第二乐章，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奏，萨金特指挥，请您顺序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